要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骗，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。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，各位好，我是王磊。这几天呢，大家会发现天气越来越热，北京的夏天感觉格外的难熬。怎么样可以度过一个比较凉爽的夏天呢？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就请来了浩宇，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空调扇。欢迎浩宇。 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说实话，到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热的一个季节了，而且家里每天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纳凉的方式。 是。 很多人说我家里有空调，包括到说我家里有这个电风扇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其实无论是空调还是电风扇，都会给你生活多多少少会带来一点点的困扰。 哎。我们先说空调吧，就是其实有些老人，包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老吹空调会容易对身体不好，容易有这种空调病啊，或者空调症。 是这样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首先第一啊，空调它是一个化学制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所以说它可能吹到您的身上，你会感觉特别的不适。像我经常有时候晚上开了一晚上空调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哈，我早上起来浑身酸痛，而且早上起来嗓子会非常的痛，很干，喉咙很不舒服。为什么？这都是一些空调病的症状。那今天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冷暖空调扇呢？首先第一点，刚才我说了，很多家里现在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纳凉的方式。 是。 那说到纳凉方式，首先它是一个家用电器。说到家用电器，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大品牌，您才能使用的放心。那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牌，首先第一是奥克斯的品牌。很多其实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奥克斯的品牌，包括到您现在在家里使用的什么冰箱啊，一些很多的大家电呢，都是我们奥克斯品牌生产的。那再来，我为什么说来推荐我们今天的奥克斯冷暖空调扇呢？第一点，像我刚才说的，因为空调它是一个化学制冷的一个方式，那样呢会有很多的化学物质打到您的皮肤表层，包括会对你的身体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地方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空调扇呢，采取的是我们物理降温的一个方式，它是通过水帘的这样的一个水循环，通过水的蒸发来降低空气的这样的一个温度，从而达到这样纳凉的一个效果。 所以它不会太干。 对，所以它不会很干，它是通过水，所以是它的空气是潮湿的。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会发现哈，我们经常开空调的时候，谁家也不舍得边开空调边开窗， 对， 这样更浪费电，而且温度无法很好的降低下来。所以今天您家的空气没有办法造成一个循环，空气里面会滋生很多的细菌，而且会有很多的浮尘和颗粒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，不需要说我把我的这个窗门呐、什么都紧闭，我们是让您家的这个空气流通起来，达到一个真正的物理的循环的给您家一个降温。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家里滋生细菌呐、或者漂浮物啊这些的一个东西。 很多80后小时候应该印象最深的，到夏天的时候都会把这门打开， 对，把门打开， 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过一个风。现在我发现有一些家庭还是会这个样子，把门敞开夏天。 是，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。 对， 如果说咱在家，比如说人多一点，吃饭的时候，你要是不开门不开窗，就算您开空调，那个凉风你也特别不舒服。 是， 对，而且再有一点是什么？您会发现哈，空调咱都是开一段停一段，为啥？长时间吹着你的身体，你会发现你这个肌肉啊非常紧绷， 哎， 特别不舒服，很难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那种硬风。 是， 对，而且它的温度太低了，经常我们为了凉快可能开个10几度，那样打到身体上会皮肤是特别不好的， 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这样吹一宿，可能有一些家长第二天就会觉得腰酸背痛， 特别难受。 嗯，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冷暖空调扇呢？首先第一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内置的水循环，不会通过化学的方式让您家的温度过低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广角的送风，它吹出来的风不像空调那种是硬的风打在您身上的，它是那种类似于像大森林那种纳凉的感觉，或者是说您在海边面朝大海吹来海风的感觉，它是温柔的，它是舒服的，所以不会对您的皮肤有那种肌肉紧绷啊和那种感觉在里面。 那提到这点，空调扇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的说，它空调扇嘛，它本身还是风扇嘛。 对。 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风扇在夏天的时候，可能这个制冷度没有空调那么好。咱们这个空调扇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吗？ 对，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很担心哈，既然带扇子，我家里电风扇吹着，发现都是热风 啊， 都是热循环。 是。 那我们这个怎么给大家做到一个降温呢？其实它是有一个水箱在里面，通过 我们的这个湿帘纸给大家达到一个水循环的效果。同时呢，我们除了空调扇以外，还会额外给大家加两个冰晶盒。冰晶盒是干嘛呢？回到家里，我们把冰晶盒里装满水，放到我们冰箱的冷冻这样的一个功能里面。当它结冰之后，拿出来放到我们的水里，达到把水降温，从而在水循环的时候让水的温度更低，让您家的空调扇吹出来的风的温度也更低。那样的话，让您家的制冷效果会非常的棒。 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解决了这个家里加湿的问题。 对， 因为北京的夏天还是挺干燥的。 是， 如果是这种湿润的，然后又是凉风，吹起来身体应该是很舒服的。 对，没错，而且还是我刚才说的，是那种大海的海风的感觉，吹到身上不是特别干，而且又特别舒适，而且很凉快。再就是还有一点，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有一个疑问哈，说那我拿到家里，既然它跟空调制冷效果差不多，那会不会电费特别昂贵？ 哎，是， 对，这个时候浩宇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其实我帮大家算了个账哈，如果我们正常家里都是那种壁挂式的空调，相对来说省电一点。如果我们开一晚上，我们算开12个小时，大概的话，这12个小时您家的电费就在7.5到8块钱之间，一天啊，一天就7.5到8块。但是如果换成我们的空调扇呢，可能一天的电费还不到4块钱。 便宜一半了都。 对，非常的便宜，平均每小时也就几毛钱，非常的便宜。而且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说，那可能感觉也差不了多少钱，对不对？空调制冷效果那么好，但是您换算过来，您发现没有，我们这边一天是几毛钱，而我们空调一天是7块钱，一个月下来空调的电费就要200多块钱，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电费一个月下来才14块钱左右，所以说听众朋友们，您算一个账哈，现在咱都说夏季可能会有这种感觉，那到了冬天我还需要空调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哎，说到点子上了。今天我们叫做冷暖空调扇 啊，冬天也可以用， 冬天也可以用，它有暖风的功能，所以说您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很多特别喜欢我们奥克斯冷暖空调扇的听众朋友们都说哈，说我们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，春天可以用来空气循环，夏天用来纳凉，秋天用来过滤空气，到了我们冬天可以用来取暖。所以说您拿到家里去，可以说是一年四季365天常年陪伴在您的身边。 那冬日使用的话，就像是一个这个暖气一样的功能吗？ 对，它是暖风的功能，而且还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，就是冬天的时候空调的费电量会更大，而且包括说您家里说有电暖气啊这些东西都很不安全， 而且会很干燥，很干燥， 对，特别的干燥，而且很不安全。所以说您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，我更推荐您选择我们今天这一款冷暖空调扇。 冬天夏天都可以使用。但说到这一点呢，就是夏天使用空调的话，有些朋友还会担心的一点是空调容易有细菌。 对， 然后好像定期需要清洗。 对，而且清洗起来特别麻烦， 对， 需要打电话，需要预约，而且您还要花钱，还要等，还要排号。但是今天您完全不需要担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冷暖空调扇，我刚才跟大家说了，它是水循环，水循环的同时呢，而且我们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水箱，您完全不用担心说，哎呀，会不会滋生细菌呢？这都没有问题。而且水循环的时候，那个湿帘纸您是可以拿下来给它进行独立的清洗的，清洗起来也很方便。所以说您这边滋生细菌的问题，您是完全不用担心的。 现在节目当中，我们带来的是奥克斯这个大品牌的冷暖空调扇。如果各位从市场当中去看的话，应该是各大的品牌的卖家居的，然后卖家电的都会见到。 对，没错，而且到了现在的是夏季，很应季的一个商品。其实您去各大的一线的商超都可以看得到，而且是这个商品在应季的时候是完全不打折的。因为经常断货，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，完全就是经常脱销断货的一个状态。而且平时我们在可以看得到，在超市您可以看到，只要是奥克斯品牌的大品牌的冷暖的空调扇，大概的价格都是799块钱，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折扣和赠品的。 但是其实它又可以制冷，然后又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去保暖。 对， 价位其实合理的， 其实是还可以的。很多 对 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其实还是有惊喜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您平时可能去买，觉得700-800块钱我买一个冷暖的 OK 没问题可以，但是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拿出一个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，相当于只是给大家做到一个5折的一个价格，399块钱就可以带走。同时我还送给听众朋友们两个冰晶盒让你拿回去， 399直接把奥克斯的冷暖空调扇带走，还有两个冰晶盒。 对， 吃一顿饭399都下不来吧。 是，而且我帮大家算了笔账，可能说您今天把我们的冷暖空调扇拿回去了，大概的话一个月的电费，可能说这个夏季大概有4-5个月的时间，如果您用这一个夏季省出来的电费钱，就可以直接购买我们这样一台奥克斯冷暖空调扇。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。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呢，是新用户首次订购商品的话，就可以获得30块钱的购物积分，在日后您